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对谁都好，你让我们被变数围绕，我只好。 Hello， 我是 Alpha 小雅轩。不管你对爱的解读是什么，但是只有真的爱会带给你真心的笑。 都渴望被看得最重要。 整个夏天，忧伤并没有好一些，开车行驶在公路寂无边，又离开自己的感觉，唱不完一首歌，剩下黑眼圈，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，花

下雨了就别走，坐下吧喝杯酒，说说你枯萎的生活，对你想给的很多，却总是兑现不了的承诺，所以你想走。拜拜朋友，希望春天以后你能成为那个你，我能成为那个我。于是我不再唱歌，开始买新的生活，买到了旧的生活，从此不再漂泊。于是我不再唱歌，开始有自己的房了，开始有未来了，有谁会住？请你且行且珍惜，就此别离，少年去远行，给理想一个归期，你我将会重逢在天明，一起上路去前进。拜拜朋友，希望春天成为那个你，我能成为那个我。于是我不再唱歌，开始买螺蛳粉了，不再是匆匆过客，从此不再漂泊。于是我不再唱歌，开始买生活，买到了旧的生活，做一个好小伙。于是我不再唱歌，开始日夜的工作，习惯黑夜的沉默，习惯人们的冷漠。于是我不再唱歌，开始有前方就是未来吗？总是黑暗的前方，也会有爱的晴朗。一首未唱完的歌，一趟开往远方的列车，离开没有春天的北国，带走所有破碎的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

好，只缺了些烦恼。也曾想过，若再遇到，礼貌着微笑说你好。回忆就像电话，偶尔打扰。他说过去是善意的玩笑。我仰起头，不让泪往下掉。如果各自安好，就应该放掉。我终于可以不再爱你了，我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。日子填满了，心却空空的，我知道是我不好。我终于可以不再爱你了，也终于决定放过自己了。笑过的嘴角，哭过的眼梢，时间在这一刻却静止了，说再见你好。回忆就像电话，偶尔打扰。他说过去是善意的玩笑。终于可以不再爱你了，我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。日子填满了，心却空空的，我知道是我不好。我终于可以不再爱你了，也终于决定放过自己了。笑过的嘴角，哭过的眼梢，时间在这一刻却静止了，说再见你好。我终于可以不再爱你了，我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。 再见你好。